那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投资机会，就是你家里附近的餐厅啊，你发现他因为生意很好，那他就要开始准备要上市了，就是说他股票要开始发行了。对，那因为你吃了很久了，所以你现在跟老板其实是刚好就有点交情，那老板就问说，诶，那你有没有想投资啊，投资我们的餐厅。那因为你觉得很好吃嘛，你自己也算过他的这公司的那个 营运的状况，你觉得诶，好像是不错的 idea 哦。对，等一下，诶，你们看得到我整个视窗吗？可以吗？可以吼， 可以。 然后现在就是举一个这个拉面店的例子，他现在这个拉面店叫做 Butanchu 拉面，他预计在今年要上市。那去年呢，他在台湾有20家分店，预计今年要再增加10个分店，就是说以你们估计的营收，你们就自己把它带入到说去年，也就是说2021年他其实有20家同样的店，所以你的营收要乘以20倍。那今年呢还会再开10家分店，那明年呢他就不是只有在台湾咯，他要开始在加州。一开始因为他上市嘛，什么意思，要上市就是说他要跟他把他的股票让一般的大众都能买。那你们如果以后成立公司的时候，刚开始是没有办法上市的，因为你要累积到获利一定到一个程度，或者是说满足那个地区上市公司，就是应该是说主管的机关他的要求， 你的公司你才能开始去发售给一般的投资人。那大部分情况刚开始成立公司的时候，都是你找了几个你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车库创业，这样美国很常这样子。然后像 Amazon 以前就在车库开始的嘛，可能找了3-4个伙伴然后一起投资。那个并不是上市公司，它是一个私人私有的公司，私有化的。对，它就不是一个 listed 的 company。 那现在我们讲就是说 这个公司呢，它即将要进入上市了。 OK， 所以在上市前呢是有这个机会你去大家去竞标的，就是说哦，看好它，那你愿意用多少价格去 bid 去竞标这个公司的股权，这样子。对，那因为这就是一个 case， 但是因为你们对于有些人对于上市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意思就是不是很清楚，所以老师就要去今天上课就要告诉你们说什么叫做股份有限公司，然后你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让你们身临其境感受一次到底会怎么样。那因为 我想让你们知道是投资有一些黄金的原则，它其实不会因为时空而改变，所以老师要举一个在16世纪当时全球最强的公司，也是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上市公司的一个起源啦。对，好，那等一下，因为我这个会挡住。好，这样好了，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关掉。对，这样可以。我先讲一下这个 case 哦。现在这个拉面的基本资料是这样，这个拉面店的基本资料，它的基本面是这样，它连续五年呢都是票选世界最厉害的拉面公司，就是最强拉面的那种全世界的比赛的冠军，就是有点像是电视冠军那样，他参加一个全世界的这种比赛，他都是冠军，连续五年。所以它就是非常的好吃，非常厉害。然后就它的服务品质呢，这个餐厅的状况，整体的氛围，它连续3年呢都是得到这个米其奇的3星得主，就是 其实就是米其林啦，我就随便写个字就对了。它都是有星级餐厅的水准哦，然后又被杂志选为一生一定得吃一次的餐厅，所以就代表它真的是非常的基本面，竞争力是真的很强。那它的每个，这个是同学算的，他怎么算我就怎么把它放上来。他一个店一个月就是月营收大概是200多万台币，所以你乘以12个月的话，一年大概会有2700万的营收。 OK， 那有20家店嘛，所以他大概是有一个5.5亿台币的营收。那我们还没有交毛利跟费用的分析，所以我就直接给你们净利率，就是扣除掉费用跟成本之后等等一些管销盐啊什么之类的全部扣除之后，它的净利润就是税后的净利润，税也扣除了，它大概会是 20% 的税后净利润，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它大概会赚1亿。对，那这次的功课就是我要你们根据这个公司，你们要给个估价，你要如果是买它1000股的话，买1000股的话，你要用多少的价格去竞标？你们怎么标？我就让你们来标。那你们要考虑的这个就是说，台湾跟加州的获利是不一样的，对吧？台湾可能很爱吃，或者加州也许更爱吃，我不知道拉面。那我有给你们去年的资料嘛，然后今年会扩10家店嘛，还有明年加州会扩嘛，那到底你要用哪一年的获利来算，就给你们去思考。但是你们应该有些人是不太懂什么叫做买1000股、哦、其实在美国的市场当然是买几股都可以，台湾通常是买1000股为一个单位，当然你也可以买0股，但是正常我们在集中市场在交易的时候，在台湾、哦、大概是1000股叫做一张，就是他一次就卖你1000股就对了。对，那有些很贵的公司像大力光那种，可能1000股就很贵嘛，可能200多万，当然你也可以买0股。所以我今天就是让你们身临其境，就是说你就是买1000股，然后你要去标这个拉面店他还没有 IPO 的时候。所以其实是你们可能因为你们不用算税后经理，基本的数字我给你们了，对，你们就是想一下到底要出多少钱去买、哦、你们就可以自己带路，就是说你自己旁边附近的餐厅你觉得它很棒很好吃，你很爱吃，不管是四海游龙啦，或者是你们很多给我很多的餐厅的名字， OK， 它就是以后就是要上市了，那你也很喜欢它，因为你自己吃过嘛，那你到底要花多少钱买， OK， 大概就是这样。那课程中我今天就跟你们讲说到底股份有限公司是怎么回事，那什么叫做买股，然后中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股份有限公司的由来啊， 有人说是在罗马时期就有了，但是比较现在可考的是说应该是在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应该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那当时他成立的时候是在1602年的3月20号，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他是有几个荷兰共和国里的一些省的代表，还有几个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航运就是商船的公司，他们就是会从欧洲航海然后到亚洲去做贸易，拿欧洲的黄金白银去那边买就是茶啦丝绸啦香料这种欧洲比较没有的东西，然后拿回来卖，那就有很高的价差就会赚钱。那当时候的科技啊，所谓的科技就是造船，你要想现在当然就是飞机，可是在16世纪的时候其实能够有很厉害的航海技术的公司就是一个很厉害的科技公司。对，那 现在情况就是说，这个东印度公司呢，它就是为了扩展它的商船，所以它决定就是去跟一般的公众去募资。那募资完之后，它就有这个钱去扩展。那你跟银行借钱，你是需要还银行利息跟你最后还是要还银行钱的。但是如果你跟股东募资，其实你不用还股东钱，那股东的话就会分享这个利润。那如果说投资失败的话，那股东就只有付，就是损失他出的股份的价金而已，他不会因为这个公司如果负债的话，他也要去承受那个负债，那个是负责人或是董事要去考虑的，一般的普通的投资人其实并不会有这样子的风险。就是你就是顶多就是你投了就不见了，就是这样。股份有限公司它的原则上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公司其实就是它之前是真的存在，而且它那当时是全球最厉害的公司。那它到底是怎么厉害呢？它有一百五，它全盛时期有150个商船，然后它有40艘战舰哦，它有军舰去保护它的商船。然后呢，全盛时期有5万多名员工。那他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就是说，他从欧洲出发，会绕过好望角，然后会到印度，先去买印度的茶或什么东西，然后会经过东南亚，也会经过就是印尼啊这些地方去买香料，然后他也会把茶，然后再经过中国，那他也会在这边去做一些贸易，就是说我可能我把印度的例如说香料，我卖到中国，那换取价差，然后在中国再买了中国的瓷器或茶等等，然后他也会到台湾去买台湾的一些可能块木啊或什么的，然后再转卖到印度，懂我意思吗？所以他一趟出去，其实他做很多的生意，获利都非常的高。那郑成功他收复了台湾。那时候打的所谓的荷兰殖民者就是东印度公司，他的那时候东印度公司的在统治台湾的那个总督，就是他的高级员工。我这样讲你就知道这个公司这有够厉害的，他赚很多钱。那事实上是比现在的 Apple 还要厉害。你要想，他有点像是主权基金，然后他有自己的船，还有他的战舰，他还有5万多名员工，然后他是一个公开发行的公司。在当时期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回想，如果你到那个当时那个，像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当然知道东印度公司很厉害。在刚开始，你是一个荷兰的国民，你遇到了这个机会，你可以买东印度公司，那你要不要买？那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OK，那这就是。我假设的东印度公司的基本资料，他就是当时全世界航海技术最好的人，然后他有很好的火炮的技术，就军舰上面的火炮的那个射程也是最远的，然后他的商船的航速也是最快的，懂我意思吗？在海上跑的，然后他有很好的这个指南针或者是预测这个。海洋的状况或天气的状况的这个技术，就整个航海技术都是最先进的。所以以前是大航海时代嘛，就是你有航海的技术，你就可以殖民，你可以贸易。所以当时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 Tesla 了啦，应该说 SpaceX 就是能够去探索那种未知的世界。OK，就是真的就是当时的科技公司相当厉害。好，那现在呢？东印度公司它有10艘的商船，有3艘的战舰。那预计10年后呢？这就是它的公开发行书，告诉你说，未来10年它要扩增到150艘商船跟40艘战舰，所以它要募资。OK，它要把它一部分的股份拿出来，让大家去竞标，你就可以成为它的股东，就可以分享它未来这么强劲的成长。那他呢，一年的年营收大概是1000万， 的荷兰盾。那整个集团呢，就是有十艘商船嘛，所以是一亿吨的荷兰盾的这个营收。那因为我刚刚讲，就哈哈赚的都是暴利，就是他是买卖一些很稀缺的这个一些商品，所以他的净利率呢是 50%， 所以他的去年的净利润呢是5000万的荷兰盾。那当时就是他是怎么去卖的公司呢？他就是说他预计只会发行10000股，那每他是以这个十艘，就是过去我不是说他现在有十艘商船吗，他是以这十艘商船预估5年的净利润作为他的座驾，就是以他这个为基础会赚多少钱、哦、所以大概就是5000万的荷兰盾你要乘以5，大概2.5亿，然后再除以10000股，所以他每股的认购价呢就是25000荷兰盾，就是每一股你要用25000的荷兰盾去买。那每一股呢其实他未来能够分享的利润都是一样的，你就等于你拥有了东印度公司的一部分。 OK， 好，那假设你就是抽到了东印度荷兰公司，那因为我们就做一个表，你就可以知道说哇，那你这一生就发达了，真的，就因为你有投资了东印度荷兰公司，你可能就是整个这个要翻转了，因为它非常赚钱。我们看哦，如果说它每一个商船能赚就是营收是我、哦、这是写营收是发行的这个是500万，应该是净利啦，应该是净利是500万。如果商船数是10的话，对不对？那所以他每一年是赚，因为还有10艘嘛，所以就是5000万的这个获利。那5年，以5年的基准来看的话，就是说你买这未来5年的基准。我未来为什么这样讲？有点像是说你买了它之后，你前5年都没赚钱嘛，因为你是出了25000嘛，对不对？可是5年后你都是净赚的了，你都把你的成本拿回来，因为它每一年都会赚5000万回来。有点像你投资餐厅，对不对？你拿100万去投资，可是它每年都能赚20万回来。那经过5年之后，是不是你的成本都拿回来了？后面都是净赚的了。我大概给你们的概念是这样子。好，那这是公开发行年那一年，所以它每股的价值会是25000元嘛？那你看哦，第二年的时候，因为它商船数会拿你募集到钱去扩展嘛，所以它会变成4000万。对。那4000万的时候，我说错了，就是它的商船数会变40艘，所以它就会变成4倍的获利。那这时候你的股价呢，你的每股的价值呢，它就会变成10万。那以此类推的话，其实你放到第10年的话，你的每股的价值会从25000元成长到375000元，就成长了150倍。所以说如果你买到的一个公司它是能不断成长的话，像当时的东印度公司的话，其实你的手上的那个这个钱，你的股票价值就会不断的增加，内在的价值哦，我不是说它交易的价值，就是说这个公司这个 股票它真实的价值就是不断的在成长，这样你们听懂我意思吗？好，但是呢，因为股票呢，它其实，你得到股票，有可能它不能在公开市场交易，因为它还没上市嘛，或它不好交易。 就是你要跟朋友去直接去做这个交易。那为了解决这个交易不便的问题呢，那荷兰政府就决定成立股市交易所，就是说股票可以在这个交易所大家来交易，懂我意思吗？就像比特币现在它也有很多是交易所，变成你可以在这边去交易。那在股票公开发行的六个月后，荷兰的股市交易所就成立了。那你每个人他就可以公开交易，而且他每天都会有报价，就是说哦，那现在东印度公司的价格变多少了，因为每个人都会竞标嘛，竞标就会有个价格，那就开始有了流动性，就有了成交量。可能每天原本刚开始是只有十个人拿出来卖，后来越来越多人进来参与这个事，有人只是为了交易而进来的，有些人是为了投资，就各种目的都有，就开始活络起来了。那这个股票就开始在市场上有了波动，有了价格。那刚开始那个股票当然是去竞标的嘛，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抽签抽到东印度公司。可是现在有了公开的交易市场，每个人就有机会，都有机会得到东印度公司股票了，只要你出得起那个价格，因为每天价格都在变动。 OK， 那我们就是假设当时有个股东 A， 那这个股东 A 呢，他当时就是已经是幸运的那个中签得主，就是去竞标的时候他就买到了，那他那个时候就决定他一定要好好的抱着东印度公司，因为他知道东印度公司是能够做这种远洋贸易，而且是非常有前途的公司。那但是因为每天股价呢就会随着很多的讯息上上下下，比如说哇，他现在好像新闻是说在东南亚会遇到一个台风，那可能这样东印度公司就跌了，懂吗？就是有各种的讯息开始在流传。那为什么会流传呢？就是商船出去之后也会回国嘛，那回国的商船的这些船员他们就会去酒馆去饮酒作乐、哦、他们就去喝酒。那这些船员在喝完酒之后无意间就会透露出这些商船的商品，或者是这次满载而归，或者是这次根本没有买到什么样的商品，然后也会 讲出一些动向。所以久而久之呢，这个酒馆它就变成了什么，它变成一个情报的来源地了，就是大家都在这边听有没有东印度公司的讯息。那很多人呢，他如果是想要去交易，就是从东印度公司这股价的上下的变动赚取这个价差的话，他们就很希望能够去酒馆去打听东印度公司的这个情报。 OK， 但是呢有些人呢就像你我一样，你是学生，那有些人家长他是没办法上班的人，他因为他是自身就有个工作或是 是学生嘛，他就没有办法一直都跑去酒馆去收集资讯，懂我意思吗？所以就发展了一个新的事业就出来了，依照这个需求，因为你没有办法常常去酒馆，你没有办法得到那些资讯，所以有些很聪明的商人呢，他就开始了整合这些酒馆的资讯，然后发行了这个股市的日报，就是根据前一天呢这个酒馆的消息把它汇整起来，就变成了一个新闻的报纸，然后大家就可以看这些报纸知道说哇，原来现在这个那个 印度啊，中国啊，台湾啊，印尼啊，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个这样子，或是哦现在的天气啊，未来的一个月两个月，或者是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它到哪里了，就是种种的情报都有、哦、那这个会影响东印度公司它这一趟出海，然后还有回到阿姆斯特丹它的获利的状况，它的影响变数很多嘛，有可能是天气会影响啊，还有当地的农产品的生产的状况，或是当地 的那个生产的丝绸啊，瓷器啊，茶等等的状况也都有关系，然后或者你有可能会遇到海盗，对不对？那就变数很多。所以 现在问题又变更进一步了，资讯太多了，那你不是那个专业人，你也不是真的有上过商船去跑过船的人，那你也不是真的这么知道这个影响到底多大。所以又有另外一批非常聪明的商人呢，他就成立了这个分析情报的机构，他是专门呢根据这些新闻呢，他来做这个分析报告。 OK， 所以开始就会有一些分析师去分析说，哇，那如果照这个天气或这个气象或者是越来的这个星象学的指示来看的话，那可能对股价有什么影响，这样的行业也就产生了。 OK， 所以你们看哦，只是光是为了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上市之后，就零零总总有这么多产业一运而生了。然后呢，这一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就是有那个鸽子飞回来了。 鸽子飞回来， 那个飞 鸽也刚买股票。 对，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email 嘛，就是都是飞鸽。那个鸽子飞回来之后，就带来一个非常不好的讯息，就是说这个东印度公司呢，它因为风暴的关系，它迷航了，就是一时之间它没有照着原本的航道走，就是有点偏离了。那偏离的还不打紧，竟然遇到了海盗的袭击哦，就是遇上了海上的海盗。好，那这下市场就开始紧张了，因为昨天晚上的商船呢，被传出这个突然的消息，就是有海盗会袭击这个东印度公司，就是现在的十艘商船遇到了海盗了。那大家都很紧张，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在隔天的这个市场交易前呢，每个投资人都是用尽了各种方式想要了解最新的资讯。可是当时因为就只有鸽子嘛，那你不会有那么多讯息啊。那个时候依照这个新闻呢，就有一个当时的，我刚才不是讲说有研究分析机构吗，就有当时号称是全球最厉害的航运分析师荷兰神童，他就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在开盘之前，他就是指明说，就他的内线情报呢，其实呢有 80% 的商船呢都被海盗击沉了，就是这十艘有八艘的商船都被海盗击沉了。然后受到这个消息面的影响呢，投资人就产生了非常恐慌的情绪，觉得真的是很可怕。然后当天东印度公司的股价就受到这个讯息影响，它就跌到了10000，发行价是25000，它跌到10000。然后这个股东 A 呢，从原本他觉得啊，我一辈子都要抱着东印度公司，突然他信心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没有想到他的就是自己的资产就这样子平白无故就消失了这么多，他受不了那个心理的压力，他就决定我要卖掉。所以就是我标题就写说我受不了了，我要卖掉，就这样子。 OK，有另外一个股东 B 呢，他当时他没有东印度公司的股票，那所以其实他看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跌到这么深，对不对？就从发行价竟然跌到10000了，已经是历史的低点了。那他就在想说，他有没有机会去买东印度荷兰公司？那为什么呢？这个股东 B， 这个 B 的先生呢，他是属于东印度公司所属的造船公司 ，OK， 所以他一听到这个事件之后呢，他就马上去找他在军舰制造厂的同学，就是因为他知道东印度公司，我刚才基本面不是有讲吗？东印度公司他是有军舰的哦，他不是说商船这样出去他都没有防卫队，他有军舰啊，他有想到这一点，他觉得有军舰遇到海盗，难怪我们荷兰泱泱大国，全球最强的航运公司，有最强的军舰，为什么我们会输？他开始产生了这个好奇心。那个分析师说的真的是对的吗？那他要求证嘛， 这时候他去找那个军舰制造厂的同学，因为我说他是造船公司的，他本身就是学造船的嘛。那当然有些同学会去做军舰，他自己是做商船的嘛，懂我意思吗？好，那他军舰厂的同学就跟他讲说，实际状况有没有被击沉，我是不太清楚，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东印度公司的军舰绝对是世界最强的，就算是英国都打不赢我们，因为我们的火炮就是射程最远，别人还没打到我们，我们已经打到他了。OK， 然后呢，他呢自己也去，他自己有问自己的造船厂，然后呢，他也请他的军舰厂的朋友再去问另外一个东印度造船厂的朋友，是说他怎么看这个事情。然后他的朋友呢就回复他说，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呢是有全球最坚固的船体，就是我们的结构造船的方式是用最严谨的方式去造船的，而且我们的船的速度是最快，就是我忘记船的那个速度怎么评估，好像是什么航行几码之类，就是它的速度是最快的。那他的判断是说，如果遇到海盗，在自由军舰的保护下，我们的航速又这么快，我认为其实应该不会被击沉80%被击沉，应该是我们击沉海盗船才对。再来就是航速我们这么快，应该是可以逃脱的吧？他就是开始有了这样子的想法。最关键的是，因为他自己在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制造公司，对不对？我刚才不是写了吗？他知道自己公司还有20条商船正在建造中，听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明年就要下水。我不是说东印度公司就是为了造新的商船才去募资的吗？所以明年其实就会有新的商船会建造了。那现在是10艘，假设损失了8艘，还剩2艘，可是明年至少也会有20艘的船会下水，对不对？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也是比今年的10艘船还要多啊，也是多了一倍的船，那怎么会股价就跌到从25000跌到10000呢？他认为是过度反应，所以依照基本面的状况呢，他就去买进了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他认为他超跌。 OK， 后来呢，最新的新闻就是又有新的鸽子，你知道吗？因为鸽子要飞，又有新的鸽子回来了，就发现东印度公司遇到海盗，是遇到袭击没错，可是就如他预料的，这个他们有最强的军舰，所以其实海盗一交战就发现这个家伙惹不起啊，对啊，所以他们只有影响到 10% 的船只，本来海盗是想去劫持上面的货品或什么，其实没有成功，那这 10% 的船只也只有轻微的受损，他就是可能就是稍微的怎么部分的船桨啊受损，他回国可以回到国内来修复就可以了。那剩下的 90% 的船只会按照原本的计划会往新的是新的香料产地，当时还没有去印尼，那这次会去印尼，那印尼有很多的香料。 OK， 所以这公司呢经过讯息的平复之后，3天后他就回到发行价了，他就回到25000。但是因为那个知名分析师他之前就看空了，他就持续看空，你懂吗？他觉得好，虽然没有遇到海盗的袭击呢，可是在东南亚现在就充斥着各种海盗，那你偏偏又还要去印尼啦这些地方去开拓新的船，而且最糟糕你竟然还想去台湾，台湾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而且夏季还有台风，他就认为你这个新的策略东印度公司要去印尼跟台湾是绝大的错误，懂吗？就是这个根本就是公司是不对的，他持续看空。 OK， 结果呢就是那个 10% 受损的船只呢就是回到了荷兰进行修复嘛，对不对？那修复的过程中上面不是有水手吗？他们就回到家里休息，那当然他们水手就是爱喝酒，又去酒馆喝酒放松，就开始传出来说，原来要去印尼是因为印尼有生产各种香料，而且其中包含了一种当时最名贵的香料叫胡椒，当时在法国就已经非常流行， 做法国料理跟比赛了，就参加国王的比赛。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的盛行用胡椒去料理就是肉品，你们去查历史资料就知道了。那胡椒呢，当时在法国变成炙手可热的商品，它一公克比黄金还贵哦。对，所以其实东印度公司在印尼如果能够贸易到胡椒的话，它其实会赚比以前只是在茶和瓷器回来赚更多的钱，所以一条船就不是赚500万荷兰盾哦，可能会翻倍。OK， 所以它可能会载回满船的胡椒消息传出之后，只传哦，还没有真的回来，只传出来之后，股价就一飞冲天了。好，老师是讲了一个虚拟的故事给你们听，没错。可是我告诉你们，就是真实的股票市场大概也就是这样子。我就把我刚才讲的很多的那个题目，就是我 PowerPoint 的题目，我就把它列在这上面。刚开始发行在这里嘛，竟然有这种事，这里就是发行之后突然遇到了海上的风暴，然后造成船只的迷航，又遇到了海盗，他就股价就一落千丈嘛。那很多投资人看到了价格的变化，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他没有再去 check 基本面啊，他看到的讯息变化，而且知名分析师又这么说，他心里面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他卖掉。那后来呢，股东 B 他因为自己本身就任职于东印度的造船公司，对不对？他对这个产业是了解的，他知道未来公司还是会有20艘的船下水，就算今年的10艘全部都被海盗击沉了，未来还是有20艘啊。所以他就去关注这个事情。然后你看，我是不是跟你们讲说要有朋友，他是不是去问了军舰厂的朋友，他是不是又问了另外一个是造船公司的朋友，他都得到了他的结论，他是不是做了一个基本面的判断，他没有因为价格去判断，他是用基本面去判断，所以他买进了东印度的公司。 OK， 那公司呢，一个有强劲基本面的公司，东印度公司有什么强劲的基本面？它有商船啊，它有最强的航海技术啊，它有军舰啊，它有殖民的能力，它能够做贸易嘛，所以它这次贸易到就是一个新的产品叫胡椒。然后自从东印度公司能够从就是远东把胡椒再回欧洲卖回法国之后，它的获利可想而知会节节高升，它就开始大涨。在这个船都还没有回来荷兰之前，东印度公司的股价就已经开始大涨，因为它找到了比黄金还贵的香料。好，今天老师要跟你们讲的重点就是这些。那你这堂课你应该要学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有些公司它会上市，就是原本它就有一个很优异的基本面，然后就是经过这些交易所的审核，觉得它够资格上市，它就会上来筹集资金。其实老师也会希望你们变成能够去开展一个公司让它上市的人，懂吗？贝佐斯刚开始在美国就在一个车库里面自己做就是 online 的 shopping， 这个 Amazon， 他现在其实他的成就你们当然都已经清楚了。好，那我们一般人呢，我们不是贝佐斯这么厉害，有这种先知灼见跟这个商业的能力，我们可以投资他的公司，买进他的公司的一部分，就是他的股份，就是股份有限。那他每一股的权益是一样的，我现在就不讲后，其实有变化了，后面有什么 AB 股特别股，我现在是不要讲那么复杂，就说基本上的概念，我说的是普通股，每一个普通股的权益是一样的，你可以参与投票，你可以得到每年的股息，你也可以享受这股东权益的增长。好，可是呢，你如果都只看基本面， 的话，也许不会受价格的干扰。可是现在的市场跟过去的市场也一样的。其实荷兰为什么会发生郁金香的危机，就是郁金香的泡沫，你们就去看那个历史就知道了。我刚才讲了嘛，1602年是东印度公司成立，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是大概34年才发生的。OK，那其实东西只要有价格的波动，就会产生资讯跟新闻需求的产业，但是你们要客观的去运用这些资讯跟新闻，你要再去做重复的确认，而不是尽信新闻或者是什么分析师所说的。那你自己本身要有那一方面的产业的专业，了解吗？不然至少要有你的朋友可以信任的朋友，对那方面是理解的。那公司其实常常都会发生一个危机，突如其来的危机。比方说，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产生了战争，那卢布的价格就一泻千里嘛，就是卢布现在变得很便宜，然后它的外汇储备，就是他们央行又希望就是他们的国内人不要随便去消耗外汇储备，所以他要去管制。所以现在发生情况说，有些公司跟俄罗斯在交易的时候，俄罗斯他付不出美金来，就希望改用卢布或者是欧元，就产生了种种问题，那就影响到这两个公司都会受影响，他们可能价格也会，股票的交易的价格也会大幅下降。但是如果它的基本面并不是真的受到这么大的影响，你就要去评断是不是有危机入市的机会。那什么人能做好危机入市呢？就是做好研究的人才能危机入市。OK，所以你们再回头看哦，这个股东 B 做了什么事情？他第一个是他的基本的知识告诉他说，东印度公司是有军舰的，而且我的印象中，这个军舰其实我们的军舰的能力是很强的，怎么会遇到海盗我们都打输呢？这就是他第一个疑问。然后呢，他就去问了他军舰工厂的朋友，他军舰工厂的朋友就告诉他说，我们的军舰真的是东印度公司订的军舰，真的是全世界最长的。它有它的火炮可以击到多远的距离，就是有个 data。那一般海盗的火炮不可能比它远嘛。那他知道这个之后，他还是更谨慎，又去问了未来有多少船可以下水，然后据此他才进去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这样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对，这就是今天要教你们的。你们今天呢做那个东西，这个拉面的公司，你去预估的估价，那只是你刚开始去交易，你去 bid 它。但你得到了这个公司的股票啊，其实后面要长期去研究它，才是你真正该做的。你要去一直观察它，它的很多策略或变化是什么。就像我讲的，这个拉面店在台湾做得很好，在美国就做得好吗？在加州地区获利是更好还是更坏？我们不知道，所以你必须去理解它。你可能要打个电话问你加州的朋友说：“诶，那他在加州上市现在怎么样？”他如果跟你讲说：“哦，排队排的大排长龙，对不对？”那你可能可以稍微放心一点。可是你要想，那6个月后还排队吗？你就要持续，因为有时候可能前面排队，后面就新鲜感过了就没有嘛。他如果跟你讲说没有哦，排队完之后，现在还是非常难订，那你就可以放心了。那如果跟你讲说，不对啊，其实排队完之后，就前1个月排队，后面其实就没有人想，没什么人想吃了。那你就要去理解，你这个拉面店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有认识那个老板，他就跟你讲说，哦，我发现我们加州这边我们要改变口味，对不对？他们喜欢吃洛梨，所以我要把洛梨当成配菜，要加到拉面里面。我已经在研发了，你们懂我意思吗？你不能一直只是在看它的股价的变化来判断这公司好或坏。OK，如果你真的是在意基本面的话，那如果你，我上次就说过，你不要有2种判断的方式，就是你的仪表板你要相信。数据你要相信， 如果你是做交易，你就根据它这个线图的交易就好了，你就根据它的每天的就是价量的反应，你就根据这样照实的去做，那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是基本面的话，你就要完全的专注是它的基本面到底是怎么了，它的问题能不能去克服。OK，大概今天上课的内容就是这样子，因为你们有些同学也是国中嘛，也有是其实也有那个 G1 的也是有，所以老师不想讲得很生硬，我就讲了一个故事给你们听。但是这个故事呢，就充分的反映出股票市场会发生这种事情，这样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吗？那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吗？那你们注意哦，其实东印度公司在我虚构的故事里面啊，刚开始我是用它。以就是既有的获利的5年去卖给你，懂吗？就说你持有5年之后，你就还本了耶。你们听懂我意思吗？我用再回来那个例子，我用100万买入股，对不对？然后这个同学啊，假设这样啦，你有个同学就要去开拉面店啦，他叫你投资100万，然后你投了之后，他每年都。这公司都赚20万回来，你的部分哦，就说分给你分20万，那分5年之后，你不就回本了吗？那剩下就净赚的嘛，不管后面赚多赚少，都是赚嘛，对不对？懂我意思吧？那你们就去估一下，假设我给的这个基本面，这个拉面店基本面也很强啊，连续5年都是世界最强拉面比赛冠军哎。然后连续3年都是米其林三星，哎，对不对？这个应该代表这是够强的，而且是一生一定得吃一次的餐厅。就是你去旅行，特地来台湾吃一趟，或特地去家中吃一趟，都划算。那这样子到底你要用多少钱去买？就是给你们的功课。然后你们不用费心去算毛利跟费用率，我已经给你们净利润了。OK？有人举手。 老师，请问初次公开发行股价怎么计算？后面会教吗？ 那个可能要是研究所才会教。你们现在都是我把他们当大学生，现在是研究，你们是大学生，研究生我会教。你们现在先不用懂那么深，我其实是用这个例子在教你们股票投资的概念而已。 好，谢谢。 他就是我跟你们讲的都是这个老板都是很良善的啦。懂吗？他是用5倍本益比卖你啦，我因为我还没有想讲本益比这个专业名词，现在都是乱七八糟的，都是卖你超级贵的啦。对，既有的现实的金融市场不是这样的，它是用一个非常已经反映到未来好几10年的这个价值卖给你，懂吗？我举的例子都是佛心啦，就是非常善良的老板。就是你跟他真的是好朋友，所以他这样卖给你这种状况的，懂不懂我意思？ 老师， 请说。 那这个拉面店他们要卖出多少股？因为我需要知道他们总共要卖出多少才能去 measure 我自己要花多少买1000股。 没有错，然后对，我就在期待这个问题。你真的是很聪明。这个股份呢，就是 大概在明天晚上我才会丢给你们。对，这就是 key 的股的 index， 但是你们现在先不要，因为我不要你们六日又在想这个问题。你们月月是从礼拜一开始做就可以了啦。 好， 对，也是给你们两个礼拜的时间做 ，OK， 就放轻松。你们现在已经都估过一个餐厅的月营收了嘛，对不对？每个人应该有交作业，你就是把它置换那个概念，但是现在就是月营收是固定的了，单店啦。 OK， 对，我就告诉你说，因为这个是你们的一个同学做的，因为我还没有询问过说他能不能把他的那个 data 给你们看一下，他当时是怎么估出那个，我觉得他估得很好啦，就是他有说每天卖几碗，然后翻桌率是多少，他也是很认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做。对，我问过他之后我再把基本上，但是我是把他的结论弄出来。对，所以我就是一步一步带你们，就是你怎么算他的营收，算成本，算费用，算获利，然后最后估价，至少这四堂课希望能够走一次。 好 ，Thank you。 嗯，你很聪明哎，真的，真的很聪明。然后我们检讨一下作业哦。其实呢，你们都做得很好，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其中有没有人这么做，我不知道。其实我也在期盼你们有这样的回答，是其实这个东西是你问过那个老板，或者是你问过那个收账员了。我很期盼你们就是不只是你们想你们算，但是你们问了。因为老师有时候就会就是厚着脸皮问他们，这个很关键，因为你会觉得很奇怪啊，这怎么问？你问他说老板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吗，他不会跟你讲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想过怎么问会得到你的答案，就是你的想法，你怎么去验证你这样算对不对？这是你的想，或者是你在门口看他有多少人。那我们在收银员在给他这个 pay the bill 的时候，你不是也可以问他说，你可以赞美他说，哇，你们餐厅真的好好吃哦。那每就是中午跟晚上都一样多人吗？那这样子大概是多少？或者是你可以运用你们学生的优势，你就说，哦，我是个学生，我老师出了一个作业，问我最喜欢的餐厅怎么样？那你们大概一天有多少客人啊？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希望让你们就是也要能够养成一个习惯，说你要开口去问，你不要只有 Google， 你要变成像有些学生也很棒，他就也有去 Google 这公司的那个营收的，也是有这个餐厅可能的营收也有，就是各种各样你们的 approach 都有啦。对，但是其实事实上你们是可以去想法子问问看，你就会训练你会想说我怎么问他才会跟我讲，而且我要问什么，我对于服务员我问什么，我对于收银员我问什么，懂我意思吗？那我大概就会知道，甚至我搞不好我妈妈就跟这个餐厅老板很熟，他不熟，有没有我的妈妈的朋友是这个餐厅的老板的朋友，问问看说我这样估对不对之类，给个方向也可以，不要给我觉得，因为这个营收当然牵涉到他缴多少税，或者有些很敏感我知道，但是什么事情都敏感的，但是你要从不同人，因为对某些人来讲这个问题并不敏感，你们听懂我意思吗？听懂吗？不然你们怎么知道你们算的对不对啊？那因为老师当然是只看逻辑啊，但是未来你们实际上在股市投资的时候，你还是要能够尽量去接近那个答案的，懂吗？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今天课这样上的听得懂吗？会上太快吗？ 老师 是，请说。 我有另外一个 question，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 Dutch company 那个东印度 公司，对， 假如说，因为你刚刚讲的时候都是讲，我用基本面来看这个，就是用在故事里面用基本面来操作股票来那个 process 那个 thinking， 那万一像找到胡椒啊，然后跟海盗攻击啊什么的，那然后再去看要不要买或卖那些股票。那假如说用技术面来看的话，他们会是怎么样去 approach 这个 ？OK， 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对，那要一点时间呢、欸。我们现在就是，那我们再重新登录好了。我课堂就上完了，你们如果想问问题的就留下来。我可能还有大概 15 minutes 吧，但是如果你有事情你要再去上其他课 的学生，你们就可以下课了好吗？那我就留下来回答问题。 Thank you. OK， 不会。